1月28号，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满。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今天我和8岁的儿子一起来到西单图书大厦诵读小站的录音间里，参加为爱朗读亲子读书会。来，赫赫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刘赫天，今年8岁了。 下面由我和赫赫为大家朗读由齐享国童书出版的绘本《说呀》。 金色的秋日，风儿习习，落叶漫天飞舞，飘落一地。小女孩和妈妈一路走来，小女孩向前跑去，踢起一片片的叶子，又扭头跑了回来，拉了拉妈妈的手，说呀，她说，来吧，你说呀。 多么疯狂美妙无与伦比的一天，妈妈说着笑了起来。 不，不是这句，小女孩说。就在这时，一只小黑猫沿着车道蹦蹦跳跳地奔了过来，小爪子深深地陷在棕色橙色的落叶中。 多可爱的小黑猫呀，妈妈说。小猫蜷起爪子，踉踉跄跄地爬了出去，带起一阵落叶的急雨。妈妈和小女孩慢悠悠地绕过弯道，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田野里的紫菀花随着风儿左右摇摆，落叶在头顶上盘旋，风把小女孩的头发吹得竖了起来，妈妈的头发也竖了起来，母女俩忍不住开怀大笑。小女孩跑到妈妈面前，紧紧地搂住了她。紫色的云揉进了袅袅炊烟，落叶在他们身边翩翩起舞。妈妈把小女孩抱了起来， 说呀，小女孩兴奋地叫道，说呀，说呀，你说呀。 我爱你，妈妈对女儿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她抱着小女孩转啊转，直到两人都转晕了。 我想听的就是这句，小女孩说。 我一直在说的就是这句话呀，妈妈说着笑了起来。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我们又在听听唐耳朵见面了、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 有意思的笑话，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 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飞机呢？还是火车呢？ 高铁？ 轮船？ 哦，骑自行车。 哎呀，塔尔多，你说我们是不是很幸福，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呀？ 是的。 要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比如说几百年、一千年、两千年之前的古代，一个人想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旅行， 哇， 他会怎么办呢？ 想都不敢想。 除了走路，就是骑马、 划船。 那也是得手划的船， 很累啊， 很累呀、啊。 哇，也许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得三天。 什么三天呢？ 三个月。 好几年。 天哪！ 你知道吗？过去有一些伟大的旅行家，比如说像什么徐霞客、 曼克波罗， 他们都是一旅行就旅行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呢。 那说不定一辈子只去过一个地方， 或者一辈子只旅行了一趟。 哦，对。 啊，等他们是年轻人的时候，他们就出门去了， 回到家就已经白发苍苍了， 是个老爷爷了。 哦，那真好。 要是再想出去第二次呢？说不定 下辈子了， 回不来了。 再见。 所以还是当个现代人比较幸福啊。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汤姆·麦克劳克林为我们创作的，是由孙慧阳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远走高飞。有个小男孩，他长着棕色的头发，圆圆亮亮的眼睛，他的名字叫做奥森。哦，要是说起来，奥森是那种喜欢动手做东西的孩子。你瞧，他自己做闹钟，他自己修理小火车，他给汽车和飞船都加了腿，而且他还自己制作了遥控器。奥森真的做了很多很厉害的东西。而今天他计划做出点儿更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砰，一颗行星。哦，这可真是不容易，伟大的挑战就要开始了。奥森可是做过很多东西，他非常厉害。他首先要把用到的每一种材料都搜集起来，满满的一杯岩石，适量的水，很多金属块，然后按照科学道理还得为行星准备一个很大的空间，比如一个空的鞋盒子。奥森尽可能多的做了所有的准备，当所有材料都收集起来以后，就差一个大爆炸了。一个大爆炸让宇宙诞生了，一个大爆炸也能让小行星诞生。哦，这一点也不难。奥斯拿来了好多气球，然后用针扎爆一个气球，就这样砰，成功了。一颗自带行星环的小行星就在奥森的卧室里诞生了。这颗小行星是紫色的，它的行星环是金色的。它在卧室里不停地转呐、转呐，就像所有的行星那样转呐、转呐。 奥森好爱他的小行星啊，他像牵一只气球那样，用绳子牵着小行星到处走。可是，小行星看起来好像并不开心。对奥森来说，制造一颗行星并不难，但是要照顾它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为了让小行星开心，奥森试过很多方法，带他去看电影，给他讲故事。唉，可是小行星看起来还是很没精神，很不开心。晚上，奥森睡在床上，小行星就飘在卧室的房间里转呐转呐。怎么才能让你开心起来呢？奥森需要帮助，于是他去了他最喜欢的地方，那就是图书馆。他挑出了每一本与行星有关的书，他用了整整一个晚上读完了所有的书。行星是怎样生长的？行星需要什么？从那一天开始，奥森每一天都给小行星浇水，他还用鸡毛掸子掸去行星的环形山上积累的灰尘，他清理行星海洋中的垃圾。啊，这招有用多了，小行星看起来高兴多了，它还是不停地转呐转呐。不仅是这样，小行星还开始生长，每天早上它都长胖一圈，每天早上它都再长胖一圈。没过多久，小行星就产生了自己的小卫星，小卫星围着小行星转呐转呐转呐。奥森越是关心照顾小行星，小行星就长得越大，变得越快乐。不过小行星长得越大，变得越快乐，事情也就开始向着糟糕的方向发展了。对，事情就是从小行星长大开始变坏的。奥森发现，当小行星越变越大，它好像开始像吸尘器那样，不，应该说是像磁铁那样，开始吸各种各样的东西了。一只玩具被吸到小行星上了。几只勺子被吸到小行星上去了。那辆奇怪的独轮车被吸到小行星上去了。很快，每一件东西都在向小行星靠近。糟糕糟糕糟糕，家里的玩具，接着是自行车，接着飞机、大象，连小朋友和树都被吸到小行星上去了。很明显，奥森并没有发现，小行星长得越大，吸的东西就越多。唉，到了晚上，小行星很难过，它已经长到房子快要装不下它那么大了，它吸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在身上。躺在床上的奥森也和它一样难过。第二天早上，奥森想通了，我想我必须勇敢地行动起来，小行星并不属于我自己，小行星是宇宙中的一员，它应该回到宇宙当中去。尽管这很艰难，因为奥森很喜欢小行星，他很爱小行星，

会爬山的人去，这样才不会上电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晚上回到家，呱呱妈妈对爸爸说，你儿子可是开始学反义词了啊。听到了这个消息，爸爸兴致勃勃地走到了呱呱面前。他问呱呱说，儿子，听说你正在学反义词啊，是不是？那么我问你，考你啊，好的反义词是什么？ 不好。 黑呢？ 不黑。 瞎扯。 不瞎扯。 呱呱的成绩一直非常不理想，有一天坏消息终于传来了。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呱呱对爸爸说， 爸爸，我留级了，您不要难过。 爸爸一听，啊，什么？怎么还留级了呢？为什么呀？ 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也留级了，他今天又到这一班来教我们了。 晚上下班回家，妈妈刚一进门，呱呱就跑到门口问妈妈说， 妈妈，一个人会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而受到惩罚？ 妈妈回答他，哎呀，当然不会了。 挨骂呢？ 哦，也不会，不会，不会挨骂的，我的宝贝。妈妈非常温柔地对呱呱说，紧接着呱呱放心地对妈妈说， 哦，那么谢天谢地，我今天没有做作业。 人们问一个男孩，一公斤的铅和一公斤的羽毛哪个更重呢？男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一公斤铅重。 人们立刻向他解释说，他错了，两个一般重。可是男孩子仍然坚持他的看法，不改变答案。为了证明这一点呢，他还对众人说， 我到阳台上，从那里先往您的头上扔一公斤羽毛，然后再扔一公斤铅，咱们瞧瞧到那时您怎么说。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 Trinity 小学学前班的孙逸晨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月亮。 天上月亮圆又圆，照在海里像玉盘，一群鱼儿游过来，玉盘碎成两三片，鱼儿吓得直逃胎，一直逃到岩石边，回过头来看一看，月亮还是圆又圆。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月亮，天上月亮圆又圆，照在海里